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悠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柳叶儿落下来可哟，我想想跟上哎，杯中茶人落呗，桑木扁担轻悠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柳叶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带出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黄琦演唱的《放羊山歌》，穆雪甫带出的《秋夜》。 将它托起，

在一起，太阳和光明在一起，春天的温暖在一起。

情面，想当三哥真情意 当兵的人

柔情长，要不当海峡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鼓浪鼓 一朵鲜花